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喂，哎呀，大家冷静啲，大家冷静，大家冷静。 梁粉中大校董首次开会，学生冲会议室，保安见红，被指为梁粉的梁乃鹏同埋李君豪分别获委任做中大校董会主席同埋校董，今日第一次出席会议，几十个中大学生到场请愿，要求校董会检讨特首担任大学校监的必然制。 废除特首的必然制， 废除特首校监必然制， 学生原本由中大学生会会长周树峰带领，准备向梁乃鹏和校长沈祖尧递交请愿信，期间有三十几个学生和示威者和保安推撞，阻止啲校董会成员入去开会。最终梁乃鹏当众承诺会将学生的请愿信加入校董会议程，先可以甩身。 好，翻到嚟啊，系咪出紧街噶？哇，吓得我，因为我啱啱倾紧第三节倾嘅内容，一阵间睇下咩时间转过去啦。因为嗰样嗰题目都做咗少功课吓、啊，因为我好中意讲啲交通问题嘅。 我都想听下你啲伟论咯 吓。冇咁讲，嗱呢啲说话有骨嘅， 冇， 所以我哋啲主持咧非常之醒目嘅。阿 Donna 讲嗰啲嘢又系句句有骨嘅，而家 Chris 都学到佢三成。 冇啊，我啲好老实嘅，即系有句句改咗句咁嘅，系啊系。 咁啊，头先嗰段片咧就唔系捉黄嘅鸡。是呢今日中大呢有两个新的成员走去开校董会的时候呢又发生了冲击的事件。咁、呢其实要评论的嘢喺呢一刻就冇乜嘅，因为主张所谓叫勇武抗争的人，呢啲就係佢哋口中嘅勇武抗争啦。因为今日四眼哥哥同阿孙晓南都喺度㗎嘛。咁最勇武嘅就係嗰个係一个哲学问题啦。究竟我哋係冲入去啊，定还是唔俾佢走啊，定还是唔俾出面嘅人入嚟。 呢啲我諗呢个都好紧要。咁但係呢而家讲緊呢就係啲学生係希望向嗰啲校董会表达一啲意见㗎嘛。 係。 主要係讲緊呢个即係校监委任呢样嘢，其实我係支持 㗎。我都支持啊。 但问题就係话正话你讲嗰啲其实係唔係好似唔係中大嘅学生嚟㗎喎。 孙晓南系咪啊，四眼哥哥系咪啊， 佢都唔知佢有咩， 佢唔知咩人嚟咯，直头系， 唔知咩大咯。 咁咁啱系嘛？有啲学生就会觉得咧，呢啲系全香港嘅问题，又或者系八大院校嘅问题。咁香港院校嘅问题，梗系香港人嘅问题啦。咁所以所有香港人咧都可以要冲击嘅。咁我真系唔知呢一个说法就 convince 到边个吓？老实讲，你话究竟 喺有某啲嘅场合嚟讲，可能系啱嘅。但系如果你话纯粹系针对一个校董会嘅话咧？呢、這個可能都有得即係相確咯。 你已經講得好斯文啦，我覺得、啊、你已經講得好斯文。 我本身斯文， 即係啦。如果我粗魯啲講句，咁你鳩衝咗一日，有人流血啦，咁衝完你為乜撚呢？即係呢個世界係咪有改變過呢？係咪因為多咗你呢單新聞頭條，就有人逼阿梁乃鵬去承諾你一定要做啲乜嘢嘢呢？哇！如果真係衝得到，係搞得掂嘅，你唔使而家衝廣大，你衝即係你唔係衝緊中大，衝廣大啦。咁你廣大？ 不过我相信 个烂摊子系未收拾噶，咁你冲咗一百次，人哋搬去会即系会展开会，好啦，而家中大又你冲一铺啦，咁下次究竟系咪中大开会咧？ 唔系，佢哋用翻同样嘅逻辑嚟质问我哋嘅，即系好似我哋话，喂，你班左交去游行游行，然之后又可以改变到即件事咩咁样？ 咁人哋阿林，咁人哋阿林荣基都系咧，见到你港人六千个人出嚟、代表佢发声，好感动咯。咁你话有冇用啊？咁而家人哋林荣基又话觉得独立系 doable 啦。你啲人需要了解提出独立嘅人嘅诉求啦。咁你究竟班港独派或者班本土派，林荣基系一个中共间谍，定还是唔系一个中共间谍啫？定还是系陈云嘅一只棋子啫？咁你讲到尾啊，大佬，你一阵又话佢同何俊仁喺度扯猫尾，一阵又话佢支持港独，又话啱，又话你班左教唔知去咗边，我都唔知你个论点喺边。从来老老实实， 我是尊重一个香港自决的人来的。即如果你真的有公投法，又或者我本身都是赞成成立公投法的，那你公投完了结果乜是不是乜咯，那你问我公投那张飞会怎么投，我想我不会投香港独立的，因为有太多的考虑。而我觉得我都不是唯一一个不支持香港独立的人。我只是支持香港自决啫。喂，老实实好像脱欧咁英国。咁你公投完出嚟，你支持脱离欧联又好，你唔支持脱离欧盟又好，咁都系一个结果，大家都要 respect 个结果囉。咁我梗係有我唔同意见嘅人㗎啦。咁我同嗰啲唔同意见嘅人系咪我等于我要碾死你，我话你系公共间谍啊，定还是你系话我中共间谍啫。喂，有好多嘢呢唔系零和游戏嚟嘅。 喂，呢个仲系讲緊一个推测，而家讲緊就话无论你系意见系点样都好啦。佢本身嘅公民權益、公民權利咧，我哋都應該要即係要維護噶嘛。 係， 即係呢一個係令完全係同佢本身嘅政治嘅主張咧係冇關係嘅。即係我唔可以話呢個人係左膠，或者呢個人咧係本土，所以咧佢就應該咧就係喺內地咧就接受一啲咁樣嘅一啲嘅遭遇。咁呢個我覺得係唔應該扯埋一齊嚟講。 咁但係你唔覺得啲本土派成日就係用一個中共間諜嚟套一份帽子落你啲左膠度，話俾人聽你啲左膠講嘅説話係唔可信，同埋你係劇本嘅一部分，佢係 discredit 你嘅咩？即係嗱，老實講，我就唔想將自己 position 喺一個任何政黨嘅一個打手身上，係嘛？即係當然我會非常之支持啲院士，我非常之支持佢做嘅一切行為。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會唔會為黃毓民而生呢？我諗我自己又唔會，因為我想有多啲自己嘅時間。咁但係老實講，阿 Chris， 即係你俾呢班所謂叫本土派攻擊你啲專團，攻擊你啲所謂支持民主泛民嘅左膠，你講得就好清楚啦，係嘛？你係唔即係所謂？你是尊重一个人的权利嘛，咁但问题是现在人哋攻击你是一个中共的政治打手。 嗯。 咁你点呢？你是不是好冇瘾呢？ 冇瘾一定有㗎啦。 你仲要你是不可以画烂块面，因为你个个有身份，个个有身段。 咁、哦、又唔系喎，即係我諗喺适当嘅时候呢，你都系要走出嚟呢，系要一个即係每一个人都有抗辩嘅一个权利㗎嘛。即係變咗你有適當嘅時候，當佢踩到嚟某個地步嘅時候，我相信呢樣嘢都要講清楚嘅，係咪？ 係，咁但係即係我覺得而家去到呢一刻，咁林文基呢件事嘅發展呢，今日可能佢嘅仔又有啲說話啦，又講啦，係咪？即係佢又覺得返大陸冇問題，我冇犯法，係咪？喂，我真係唔知喎、啊、吓、啊、即係你知啲佢共產黨。 其實我冇明點解佢要咁做。 我都好难去估，即係好坦白讲，系咪真係要七一之前谷一镬出嚟呢？即係我自己同自己身边啲朋友都有讲， 佢自己本身呢就可能完全冇问题嘅，但係而家佢爸爸喺呢度做咗呢样嘢，假设佢爸爸讲一啲嘢全部都係真嘅话呢，你自己咪返去咪好似无啦啦将个人质即係送咗人质落去人哋嘅手上面囉。 即係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嗰个人叫刘霞啦，即係刘霞犯咗咩罪呢？讲咗好撚多次，刘晓波俾人问啫，咁刘霞咁点咧？要俾你软禁啊？喂，我唔知大陆仲有冇王法，我真系唔知呢一样嘢。当你要去测试大陆嘅底线嘅时候，系呢个系咩一个好好嘅方法咧？我又唔敢咁讲。 即 系 策略上嚟讲，佢就算做咗发现系冇事嘅，咁又点咧？即系如果即系佢可以好平安咁样翻到嚟香港，咁只唯一一个讲法就话、是、啊，大陆咧都仲系有啲王法嘅咁啊。 嗱，问心啊， 系咪咁咧？ 我其实我觉得佢个仔讲嗰啲嘢完全系点讲咧？系成立，但系你话佢系咪一个啱嘅策略咧？我唔敢咁讲。 我觉得好似有少少晦气，咁我唔知即系其实背后嗰个动机系点样啦。 嗱，因为点解啱啱即系林荣基同何俊仁开记者招待会嗰日咧，其实我谂咗个好有意思嘅问题，即係我嗰日都有睇記者招待會，但我就唔覺得記者有問過呢個問題。其實應該有記者第一時間去問劉明基：你落咗嚟香港之後有冇同你女朋友聯絡過？呢個點解問題咁重要？如果你落嚟開咗記者招待會之後，你係仲可以同你女朋友聯絡嘅話，咁我 suppose 即係大陸喺嗰一刻仲未軟禁你女朋友啊？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落嚟之後，你已經揾唔到你女朋友啦。咁我好可能已經懷疑女朋友已經遭遇不測，即係我覺得呢個問題一定要跟進嘅。咁當然就係 而家佢女朋友走出嚟去做呢樣嘢，即係證明佢暫時都好似冇事嘅。 我又唔係咁睇啊，即係而家已經係俾人揾支槍指住咗個頭殼，我一定要跟你個劇本嚟讀啊。 啱，即係呢樣嘢我相信係應該發生咗添。 係啦， 但起碼咧就係話咧，因為嗰支槍暫時都淨係指住個頭， 係就未掹雞。 冇錯啦，分別喺呢度啊嘛，係咪先？ 即係嗱。 林榮基係咪唯一一個會即係所謂唔依照共產黨嗰個劇本去走嘅人呢？我相信呢佢係第一個，亦都唔會係唯一一個嚟嘅。我覺得以後呢仲會有繼續呢啲咁嘅嘢發生嘅，只不過就係話用過另外一個角度去睇。 呢樣嘢如果再發生，其實真係好危險喎、啊！即 喂，呢、這個香港係好危險噶。如果你覺得呢個香港點講咧？你真係覺得如果呢點講咧？我諗係好多人有我同感，就係、是、香港已經好危險，大陸已經係好危險。 我哋已經見到而家咁嘅情形已經係好壞㗎啦。 係、啊， 如果再壞啲，即係話換句説話講，譬如林榮基又好，甚至嗱，如果講李波佢呢一種嘅跨境嘅一種嘅老人事件，如果係再發生嘅話咧？其实呢样嘢可能真系去到一个位系香港嘅一个， 唔系啊！咁而家阿爷系唔认噶，阿爷系唔认噶，咩都系你自愿噶，我冇逼你，我亦都冇跨境执法。不过有人就觉得咧， 而家讲信心个白色恐怖或者个信心危机嗰 part 啊嘛，系咪啊？ 而家香港人已经唔信大陆噶啦，问题就系大陆几时都有一个叫官方嘅口吻对住你，例如系咩咧？其实佢哋都有不断咧同香港警方沟通嘅，即系如果有人触犯咗大陆法例咧，佢基本上可以指示香港捉人。呢一樣嘢你就驚啦，咁你咩即係屌你咪即係兜個圈，你喺香港執法囉，我都唔係犯咗香港法律，你點樣用大陸法律嚟拉我啫？你唔可以引導我返大陸受審啊，大哥，即係我係冇犯過法啦嘛、最緊要喎，唔係我喺大陸犯咗法喎，而家嗰班人喺大陸，唔係而家喺香港係冇犯過法㗎喎，賣禁書係犯法㗎，我唔知喎。 理論上暫時都唔可以咁做嘅。 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亦都未有人用呢個角度睇過。原本咧，即係七一之前咧，冇得發酵嘅。你即係六月一號問我七一有幾多人出嚟遊行，我唔敢講，可能一萬兩萬，因為而家太多遊行訴求，即係好似呢個禮拜六日就已經一單就林榮基啦，一單就退保啦， 全民退保 啦。因為太多 option， 太多議題啦，即係真係從政嘅人，又加上選舉年咧，嗰班人啊真係疲於奔命嘅、因為你要曝光，所以你要組織更加多嘅遊行示威。問題就係話，你會更加令到香港人即係對遊行呢一樣嘢開始麻木，即係呢個係一個 或者一啲疲勞困窄啦，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 fair 嘅講法。即係我唔係話我自己係唔係左膠，或者我即係我唔係去 legitimize 一啲本土派攻擊。一个人呢个 tension 系有限，即系当你一个疲劳轰炸到，又或者你令到一个人去对一啲唔公义嘅麻木到呢，佢真系可以去到一个点，就系话我已经系，你生活喺大陆，你会睇到无数咁多片喺 Facebook 又好，喺微信又好，啲人撞咗车，第一时间系车死嗰个人嘅。呢、这个喂呢、这个人住嘅咩？呢、这个地方问题就系大陆，依个已经系变成一个常态咯。呼应翻我头先讲嘅嘢，大陆系冇投诉文化噶嘛？大陆你 Q 得你死啫吓、啊！香港都话法律面前穷人含卵啦，大陆我仲衰啊嘛！大陆冇王法添嘅，你去上访我打柒你，一系就运你落天牢。咁喺啲冇王法嘅地方，系咪有人要自求多福先？咁你自求多福就唯有就系、是、喂，我每样都麻木咗咯，我咪唔出嚟咯。即系我真系有喺呢个节目讲过一样嘢，就系梁振英最大嘅政绩系咩啊？佢令到大陆嗰套不明不白嗰啲冤狱啊、政治酬庸啊、冇王法嗰套搬晒嚟香港啊！而家有几多嘢喺香港呢三年发生过，系完全系冇王法、冇规矩，你都唔想象到嗰啲要发生嘅。你点可能有啲国安跨境执法拉人急，即系捉上去嘅啫？有啲冇车牌嘅大陆车啊，蒙住头笠咗人一上去得嘅。 咁啊，嗱，虽然我都好讨厌梁振英，但公道啲讲嘅话咧，呢样嘢我觉得香港政府都有少少俾人摆上台嘅，即系香港政府可能有啲嘢咧，即系本身都好多问题都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而家有班人走嚟嚟做咗嘢，做完之后咧，佢先至可能我唔知有冇知会到佢。而家佢要走出嚟去解话，其实佢自己我都觉得 你呢个谂法都 fair 啊， 系咪先？即系坦白讲，如果即系香港政府俾我，香港政府我谂心谂，喂，屌你大陆做好啲啊，你做得漂亮啲啊，你做到好似啲外国啲中情局咁样，做完都冇人知嘅，咁我唔使出嚟交代啊嘛。而家又唔系，你做出嚟之后俾人哋开记者招待会真系讲，咁佢又唔可以唔走出嚟做反应。即係調翻轉頭，即係我咧，即係香港政府有少少多得大陸嗰班咧，即係啲好 clumsy 嘅一啲咁樣嘅咩中央專案組啊，即諸如此類咁樣，其實都幾慘咯嚇。 即係 to be precise，你可以指控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你任何時間都可以指控呢一樣嘢。問題就係話你唔可以證實到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啊嘛。而家你係走咗大陸一個人。俾你笠咗翻去，佢話俾你聽唔係大陸人，而家係有跨境執法， 咁你唔好同我讲咩基本法，即系我系一个好 humble 嘅人啫。我到而家呢一刻为止，你只要大陆承认呢部基本法咧，我就觉得香港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满意嘅。即系当然有10% 嘅人都觉得唔系，我觉得香港比较独立，独立比较好啲。但系我喺呢一刻，我未听到有一个可行嘅方法，真系令到呢样嘢实现。于是 呢个未系主流啦。 于是我会觉得，只要基本法入边写喺度嘅嘢，真系做得到嘅，即系50年不变啊！大陆嘅权责喺边度啊？香港的權責 在哪裡，但基本法要做得到嘅话咧，你本身个港府咧就唔可以好似而家咁被动同埋咁懦弱咯。即系而家佢调翻转头，即系内地做嗰啲嘢咧，其实你见佢讲嗰啲说话，选择啲字眼，表面上面好似好强硬，但其实咧佢系唔敢去向内地嗰边表示，譬如话好简单。如果有呢啲嘢發生嘅話咧，我哋表示好強烈嘅憤慨或者係抗議。香港政府係完全唔敢講呢啲説話，即係基本上其實擺到明就係話邊個係裝，邊個係閒，邊個係老闆，邊個係打工嘅，其實係好清楚咯。 係啊，咁所以啦，你係一個業界人士，我問下你啦。如果你真係俾你嗱呢一刻，我唔知你點睇啊，我就覺得基本法已經係名存實亡噶啦，一國兩制已經係死咗噶啦。你覺得係咪咧？ 我唔係覺得， 你都依然覺得不是， 起碼我哋而家仲有一個司法制度喺度。即係有啲位咧，我哋仲係守住嘅。當然而家呢啲守住呢啲位嘅啦，即係嗰班人都好啦，其實係做得係辛苦嘅。咁但係咧，始終咧有好多喺香港而家我哋個制度入邊係行之有效嘅嘢咧，暫時都係喺度做緊。 我可唔可以咁講？呢、這個 起碼你而家唔會話即係香港呢邊有人笠咗你翻去，跟住咧就要你招認一大輪之後咧，同時咧就又唔使經過呢個正式審訊。咁住咧就係可能講緊幾百日之後， 我只可以講俾人甩嗰個唔係我，唔係冇呢啲嘢，有嗰、那個人就係李波啦。即係嗱，我只可以咁講啦。 喺香港嘅，喺香港入邊，即係佢甩咗翻大陸嘅話咧，呢個係另一回事。啊，呢個係挑戰緊呢個一國兩制。 明。 但係香港本身自己嘅執法 就唔會有 咁嘅制度咧。呢一樣嘢咧，暫時咧，如果要發生嘅話咧，都當然係好耸人聽聞啦。但如果真係發生嘅話咧，亦都法庭係唔會放過佢啦。調翻轉頭， 即係我嘅講法咧，一國兩制真係有，一就冇，一就零同一。OK， 喺你嘅講法就可能而家唔係100% 有啦，而家可能只係得85% 有啫。 即係而家咧，主要同中國政府係有關係嘅，可以牽涉到對方嘅話咧，咁呢啲咧就有啲地方咧係即係可以話少少 shaky 嘅，即係好唔穩。 compromise 咗。 係啊，咁但係。如果本身喺香港嘅範圍入面嘅話咧，其實我哋本身嘅制度咧，暫時咧都係叫做行得都仲係穩陣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其實好脆弱嘅、哦。你只要整到兩三單李波呢啲咁嘅嘢，又或者我哋知道咗李波嗰單嘢，原來真係喺內地係揾人咧，就係將佢攞走，或者係跨境去執法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嗰個制度咧，亦都好容易咧就可以係崩潰嘅。 我真係調轉頭問下你，你會睇到啲乜嘢先覺得香港一國兩制已死咧？ 即系我见到咧，如果系最基本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嘅法庭系会受到行政机关嘅干扰，而系作出一啲系非独立嘅一啲嘅裁决嘅话咧，咁呢个我就觉得呢个系时候我自己都要考虑，系咪应该仲留喺呢一度啦？ 啊，咁啱，你即系你呢个答案啊，真系好 inspiring 吓，即系我会明白你嘅角度点睇嘅，但系好坦白讲。第一就唔係咁多人有能力去移民。第二就係話，我喺網上面聽到個說法，其實都唔係，其實都係好多人嘅說法。呢個香港係我，唔係你㗎嘛。即係呢個。 我明啊。 你應該你返你深圳河以北，你唔係你喺香港。 老實實，如果俾我哋呢啲即係叫做係一個專業人士啦。其實我哋去第二個地方都好難嘅，即係好難做返自己嘅專業。 係。 因為你要差唔多啲嘢由頭再嚟過一次。 係。 咁、那、嗰個成本啊，代價係好高嘅，亦都未必你喺香港做得到呢一種嘅專業，去外國又可以做翻同一種專業嘅喎。 係， 所以呢個其實絕對唔係一個我哋希望見得到嘅事咯。同埋你係自己屋企嚟噶嘛？呢度係咪先啊？即係學你話齋，即係點解我要俾人哋趕走咧？但係如果調翻轉頭，如果有一日有一個人走過嚟，或者無啦啦我收到個電話，佢話要對我屋企人不利嘅，咁你話我點算咧？ 嗱，所以我就。 即係呢個位咧，呢、這個位其實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會 trigger 到，就係話，喂， 開始對呢個地方你就會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信心嘅危機咯。 所以其實呢幾日咧，你都會睇到有啲人就反圍就係話：，誒、哎、你班人，你啲冚唪唥漢奸嚟嘅，點解共產黨揾支槍指住你，你就要照住劇本去讀咧？點解嗰次桂文海要照住鏡頭要噏你？俾佢噏嘅台詞咧，即係我覺得呢啲人講嘢真係有點而哪個，我覺得 佢完全佢完全唔識得，即係將佢自己擺喺人哋嗰個處境去睇咯。佢有冇咁犀利啊？我就唔信啦，俾佢自己喺嗰個位嗰度揾支槍後面指住佢，佢都會話：，哎，我一定啊，我就寧願係呢個係啊死，慷慨赴義。我自己有好大嘅一個。 即係 你自己都唔敢做，即係佢唔可以肯定自己做到嘅話，係點可以對人哋有咁高嘅要求呢？ 即係我個講法，我就同阿 Chris 咧有一日咧就去咗葡京入賭場嚇，咁唱錢咧啲錢就冚唪唥喺曬佢度，啲錢就冚唪唥佢嘅係嘛？佢攞咗100万出嚟唱，去到最後一刻嘅時候，我同阿 Chris 喂呢一鋪咧，我覺得我哋牌面高啊，推曬出去啦。你同我讲点得噶？做嘢要小心啲啊嘛！喂，我哋要衡量下呢铺赢面啊，百家乐都有赢面，又高又低啦、啊。喂，你冇理由呢一铺推晒筹码出去噶、啊。跟住我话，你系汉奸嚟嘅，你又话同我一齐赌钱啊？你同我一齐赌钱，我有发言权啊嘛！呢一铺我都赢紧啦，大家一齐推出去啦。喂，大佬，有时啲嘢咧，香港而家有呢、這个学阿 Chris 头先个方法话斋，就系话有啲位仲系守得住嘅。有啲位喺个法治制度里面呢仲有好多人係顶得好辛苦。即係而且呢一样嘢我越嚟越感觉到就係话你话过去即係香港回归咗咁多年系咪冇人喺呢、這个守住一国两制里面用个力呢，又或者你睇下澳门同香港嘅情况点解系咁唔同呢，因为其实可以好多人喺香港个政治层面系努力緊，系顶住北京嘅压力。咁你话你顶住呢啲北京嘅压力，系咪完全系冇作用、冇贡献？去到一啲港独派嘅朋友会觉得呢一刻咧，我哋唔反就会饿死啦。佢成日有咁嘅说法噶嘛？喂，呢一刻你仲 醒觉？我都好想听下佢哋有啲咩系好好嘅主张。其实我都好几 open minded 嘅，我觉得。即係但係你話真係有班人係實實際際喺度做緊嘢，嗱呢個唔係淨係講緊我哋做法律界，其實好多個範疇傳媒或者特別啊，係咪先啊？即係大家都係喺度即係做緊啲嘢，甚至而家好多傳媒嗰啲老闆都已經係轉曬係一啲紅色嘅背景，但係喺前線嗰班嘅員工咧， 啲記者 諗好多方法點樣去做嗰啲 擦邊球，做緊啲香港人真係會有良心會睇嘅嘢。 全部而家好多好多嘅傳媒，你都見到有咁嘅現象嘅喎。其实好恐怖嘅，即系传媒，某程度上面你可以话已经系绝大部分啦，已经系受到系嗰、那个即系内地嘅一啲嘅影响，或者甚至系控制。暂时呢一个法律界有好多嘅即系你话同内地有生意来往嘅，起码嗰啲嘅一啲嘅法律界人士已经就呢一啲嘅议题嚟讲，其实佢哋都可能会倾向就系保守，甚至咧就会系倾向就系即系建制嘅。 系、 啊、即系我哋已经系见到好多啲现象噶啦。咁难保有一日，其实令去到即系司法嗰度，你见到可能都有啲影响都唔定噶。其实呢个系我当然我哋唔想见到，暂时我哋都未见到系咁样样。咁但系我哋如果唔系有咁嘅警惕嘅话咧，其实呢样嘢要发生，其实都唔系咁困难 嘅啫。即系等于你头先讲嗰样嘢，又话。唔睇喺唔同嘅社會崗位，其實都好多人頂住。喂，其實係㗎，即係你會睇到林榮基嗰件事件出咗嚟之後，第一個傳媒會報佢有屠殺事件嘅，就當然係文匯同埋01啦。咁嗰日其實好多人都話：，01我已經摁 like 咗啦，我以後都唔睇啦。第一咧，你係好難避免唔睇到01嘅 coverage 嘅，因為實在係好大。第二嘅就係話，如果你真係有朋友做緊前線嘅記者，你會知道。有好多時候01收嘅新聞，好多時候可能真係兩三個人決定呢單新聞出唔出，而係未必經過個所謂叫主編。咁佢可能有啲真係好有爭議性嘅新聞，例如可能林榮基嘅負面報導，有人決定擺咗上去，有人決定出咗，你係咪可以否定曬成個01嘅傳媒裏面有人主張擦邊球，有人主張去報其他應該報嘅嘢？你係咪可以咁 discredit 一個傳媒呢？即係當然，我唔係話企喺另一個邊，但係好多嘢唔係話好多人心目中咁諗。Ida 呢件事係一，抑或零？即係等於你頭先同我講一國兩制係咪已死呢？有啲情況係你會覺得受到挑戰咯，即係以你專業嘅判斷就係話，但係喺香港呢一邊，依然你會覺得起碼個法庭咧仲係會本住香港有嘅法治精神去作出裁決嘅，呢一個係法律專業嘅。 睇法啦，你嘅睇法啦。咁、 嗯、 所以變咗就係話，你真係要 discredit 一樣嘢嘅時候，例如另一個報道，你係咪可以話俾我聽，另一個報道所有都係垃圾？你會見得佢好多嘢都做得好過好多人， 嗯、 你會見到佢做嘅古仔，好多人都即有好多報道都可能係擦邊球，又或者有好多嘢係人哋唔中意報道嘅。 又或者咁講啦，即對於每一個嘅媒體嘅報道，我哋相信我哋而家即每一日喺網上面不斷咁樣喺度接收咁多信息，大家都會係有一定嘅審慎嘅，即話你唔會完全係照單全收。咁但係咧，如果見到另一嘅話咧，可能咧我會將嗰個嘅小心嘅程度就會加大咯。 Exactly。即系我就觉得呢啲系理性啦，你咪更加小心去睇你佢呢个报道咯。你觉得呢个报道唔可信，你直头唔好信咯。你唔可能因为呢一样嘢 discredit 咗每一个传媒，我咪全部啊。咁、 嗯、 喂，肥佬禮好多嘢。 另一可能有一日变咗今日嘅大公同埋文汇嗰阵时，佢个 credibility 可信程度可能低于接近零啦。咁先算。 呢个你识判断， 即系去到嗰个位咧，系自然大家会知嘅。系啊， 你会喂大家会有眼睇噶嘛？问题就 系 话喂当初。喂，你系咪好多人你要去围阿肥佬礼啊？喂，上个礼拜先讲完啦，黄毓民话搵五千人去围肥佬礼啊！你估肥佬礼冧咗你好，你即系点讲你好安乐啊？喂，肥佬礼咧，而家份报纸咧已经本来由五沓，而家 cut 到单三沓啊！你买份苹果咧，已经系占台都唔能够啦！你要以你要知道 占台 OK， 占煲就有啲勉强。 你讲嘢真系好，你讲嘢真系好核薄。上两个礼拜啊！即系嗰时阿路人甲上嚟，哇！拎嗰份苹果上嚟，喂！嗰份嘢真系够占台，唔够占煲啦，已经。 嗯、 你嗰肥佬咧黑米啦，我同你好过瘾啊！嗰份已经系唯一一份商业营运嘅报纸，你又可以比较睇得多，冇咁亲政府嘅报道，系嘛？亦都多啲泛民嘅 coverage， 唔系话就系话，诶、哎，佢有一单新闻。佢可能個態度唔夠香港人，唔夠本土，又或者佢可能個態度比較保守啲。喂，咁啊肥佬禮收共產黨錢啊，肥佬禮又收美國佬錢啊，肥佬禮又 cap 水啦，點點點。哇，大佬呢啲高登仔都刻薄口吻，喂，好心你翻屋企啦，大佬。即係我真係唔係十零廿歲高登仔，專要揾把死人爛鬼口出嚟唱曬全部所有反對本土派嘅人。問題就係話香港有好多種唔同顏色，政治光譜有人佢激進少少，有人去有人保守少少。問題就係話香港就係 ensure 呢兩班人可以和平共處嘅地方嘛。咁边个要保障言论自由啫？原来就系话最激进嘅人就可以讲，冇咁激进保守啲嘅人就唔捻俾讲。我冇你咁激进，我就系、是、我原来我就系变紧咗民建联啦。喂，呢、這个世界有公道嘅咩，大佬？你 又或者 咁讲， 即系你大声啲、恶啲嘅话咧，你个发言权就会比较多啲。咁呢个我觉得唔系咁样以比例嚟咁啊。 屌，咁我哋太斯文啦，咁样吓，转头翻嚟啦。